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迟燕》，由漫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26集。江燕是凌晨5点走的，迟瑶睡得半梦半醒，他下床时迟瑶还将他往回拉了一把，江燕便又亲了亲他，才悄声离开。池城不曾发现江燕来过，只在吃早餐时问了池瑶一句： 昨天半夜是你在房间用水？ 池瑶再平静不过地喝了口豆浆。 嗯。 至于原因，三人都没讨论。下午，池城带小野出门，他们要先在城内玩2天，然后再去洞玉山。住在池瑶这里确实不方便，不用池瑶提醒，池城就已经找好了酒店。临走前他问池瑶： 哎，去洞玉山你找朋友了吗？四人行。 找了。 男的吧？帅不帅？ 比你帅。 池城摸摸下巴，故作深沉。 哎呀，这人啊都是缺什么炫什么，看来这男的确实不如我，不过这在所难免吧。 你该走了。 切，他能被你叫上，说明他有可取之处，还是有机会发展的。哎，要是这回能成，你记得给我发个红包啊。 池瑶心叹，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？江燕才不会像他这样吊儿郎当。 你再说下去，我现在就可以打你满头包。 池城只觉池瑶在嘴硬，他将嘴巴一扁，悻悻然地搂着小野离开。直到2天后，池城见到江燕，他才意识到池瑶没有撒谎。但是更让他惊讶的是江燕这个人。 江燕。 池瑶有些意外，他看了看两人。 你们认识？ 江燕比池城淡定得多。 我和他一个高中的。 池城站在一旁，如同天打五雷轰。 靠，这巧得差辈分了。 高中时候，池城和江燕并不在一个班，江燕是重点班的学生，池城平日与他交集不多，两人相互认识还是因为在一起打过篮球的关系。池城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球技不错，学习不错，长得不错，除此之外还有些偏见。上学时池城喜欢过一个女生，结果那女生说她学习不好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他便问那个女生喜欢什么样的，女生想也不想直接就说了江燕的名字，说完生怕她不知道是谁，还补充了班级学号，摆明是特意了解过的。池城这人从小受捧惯了，听完不至于恼怒，心里到底是不舒服的，转头就托人问了江燕的事。当得知江燕对读书以外的事不感兴趣后，他又好笑又好气，那感觉就像是一拳头打在了棉花上，只能说不是一路人，也就没再继续了解。等后来在一块打球了，池城才发现江燕没有打听人说的那般呆板，他挺大方，话虽不多，但开得起玩笑，没书呆子那股轴劲儿，也没校外混混的脾气，就是太闷了，不轻易社交。不过他胜在长得不错，抵了这一毛病，倒有了高不可攀的气场，难怪招人喜欢。一山不容二虎，池城和江燕的磁场很难融合，除了打球，两人其他时候基本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。哪里知道时隔3年再遇上，这家伙居然和池瑶扯上了关系，而且没了之前那股无趣的劲儿，看上去好像还变帅了。池城好像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。池城回想起来洞玉山前池女士的叮嘱，更加头疼。他这次会拉着池瑶过来洞玉山，全然是受了池女士的贿赂， 否则他和小野才刚谈恋爱，二人世界都过不及，怎么可能还会玩什么四人游？池女士太清楚池瑶的尿性，塞给他的他是看不上的，只能让他自己挑，能主动被他带出来一起玩的，那肯定是有机会持续发展的。池诚当时收了钱，满口打包票，说肯定把池瑶和他未来的姐夫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可之前也没人告诉他，他的未来姐夫是江燕呢。奈何钱都收了，池诚没辙，觉得自己有必要先问问池瑶他是怎么和江燕认识的。这时四人已经抵达洞玉山山下的竹林客栈，客栈背靠洞玉，东风和煦，曲径通幽，设了小桥流水，沿路还能看到露天温泉汤池。池瑶和江燕走在前面，池诚在后头看着，见两人对话交流不多，社交距离得体，看着不太像有暧昧的样子，他稍稍安了点心。因为是旅游旺季，洞玉山又是本地有名的网红景点，不少人为过元旦提前在这预约了房间。好在池诚说得早，池瑶早早订了三间房，不过仅有的几幢独栋早被订走，他们只能随大流入住主栈。池瑶取了房卡，分发时池诚干脆全都拿了过去。 你们不跟我们一层楼啊？ 小野看了眼说道。 单人房和双人房不在一块吧？ 系统安排的。 池瑶冷冷地抽回自己和江燕的房卡。 我和江燕的房间也没挨在一起，你找酒店说去，多大的人了还玩连体婴。 池诚噎了噎，也觉得自己反应过度，而且就算他提出换房间也已经来不及了。他脾气不好，池瑶更甚，要再指手画脚下去，保不准他姐扭头就带着江燕折返市区，那更不划算。明天才爬山，这天他们只在山下随意活动。池瑶订了农家乐，未到晚饭时间，他留在房间收拾行李。没多久，有人在外面敲门，他知道是谁，开门果然看到江燕。 还在生气？ 池瑶一声不吭，转身去床上玩手机。江燕把门关上，他蹲下，也没变矮多少，微微抬头就能与池瑶对视。 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。 从知道池诚和江燕认识后，池瑶就一直冷着脸，都不用假装，随便哪个不知情的人看都会以为他们没什么关系，甚至是不和。池瑶的视线从手机屏幕上移开。 你早就知道池诚是我弟。 对比池诚见到他的反应，他平静的让人怀疑。江燕默认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是因为打电话那次？ 江燕低头握住他的手。 我以前见过你。 池瑶皱眉。 什么时候？ 池诚惹祸，学校请家长，是你过来的。 池瑶的眉头皱更紧。 池诚惹过的祸太多了，你说的是哪次？ 江燕第一次见池瑶是在学校，那天他刚好在办公室帮老师整理英语周报，有其他老师进来，他抬头看了眼，先看到的是比老师高出一个头的池诚，那时他们还不认识。 你家长呢？ 快到了。 话音刚落，门口又来了一个人。 你好。 来人很年轻，梳着高马尾，穿着背带裤，脸上素净，皮肤很好，拆分看着清淡的五官组合在一起竟意外的明艳。他一副大学生模样，顶多二十出头，隔着厚厚一摞周报，江燕多看了两眼，只听老师问道： 你找谁啊？ 老师，那是我姐。 作为家长，池瑶年轻的过分，老师显然没有想到来的人不是父母，而是看着还在上学的姐姐。他瞪池诚，一眼看穿他的心思，但也只能请池瑶进来。 那天他们的话题是池诚翘了晚自习，翻墙出学校吃东西，回来时被教导主任逮到，抓了个典型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